这一系列案件最终都成了悬案。 这太吓人了。 钟科，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当漫画家吗？ 难道不是对漫画的热爱吗？ 安枕摇了摇头。只要见过一次死亡速写师的作画，你就明白了，那是我向往的境地。为了超越他，我才走上漫画家的道路。 钟可震惊地说不出话。 可以说，在绘画领域，他是我的人生目标，也是我的第一个导师。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他，和他进行一场真正的对决。 可是，把一个连环杀手当成人生目标，我实在是不理解。 这也是我对密室案件感兴趣的原因。安枕自顾自地继续往下说着，包括邻居太太的死，死亡速写师所犯下的所有案件，现场都呈现完全的密室状态，至今都没人知道他是怎么从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消失的。 所以你想通过破解密室案件找到死亡速写师？ 目前只有这个方法能找到他。 那录下的事件难道…… 钟可突然紧张起来。不会，安枕言之凿凿，如果是死亡速写师干的，他不会留下那么多破绽。钟可回隔壁病房休息以后，安枕依然睡不着。现在回过神来，安枕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跟钟可提起童年往事。也许他早就想找一个人倾诉这一切了。胡思乱想中，疲劳感渐渐袭来，安枕的意识变得模糊起来。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他隐约听到病房门被拉开的声音。是护士来换吊瓶了吗？还是隔壁的钟可因为太过害怕而睡不着？安枕吸了吸鼻子，嗅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确实有人走进来了，脚步声渐渐逼近安枕的病床。谁？安枕睁开眼睛，他的意识还有些模糊。安枕微微侧过头，眼睛的余光隐约看见一个黑影。就在下一瞬间，某样物体的反光忽然掠过他的左眼，那是一把尖锐的匕首。安枕倏地清醒过来，敏锐的警觉意识唤起了他的防御本能，他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一翻身，整个人跌倒在床下。与此同时，黑影手中的匕首已经刺进床铺的正中央。仰躺在地上的安枕疼得叫出了声，黑影想拔出匕首，但由于刚才那下用力过猛，匕首的刀刃卡在了床板的木缝里，一时难以抽出。安枕一边大声呼救，一边撑起上半身，努力想看清黑影的相貌。此人穿着一件黑色的竖领毛衣，头戴一顶鸭舌帽，整张脸被黑墨镜和口罩彻底遮住，连是男是女都无法分辨。安枕继续叫着，踢倒了床边的一个吊瓶架子，弄出很大的动静。不一会儿，两名护士冲进病房，几名听到声响的病人也从门口凑了进来。黑影此时终于拔出了匕首，他想要扑过去再给安枕一刀。说时迟那时快，一名体格强壮的值班护工忽然向黑影扔出了一个电水壶，水壶不偏不倚地砸中了黑影，黑影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上。见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黑影终于放弃了对安枕的袭击，飞速地窜出了人群，从安全楼梯一闪而过，像鬼影一样消失了。这起突发事件引起了整个楼层的骚动，住在隔壁病房的钟可更是被吓坏了，他完全没有想到会有人闯进医院刺杀安枕。15分钟以后，凉凉来到了医院，安枕此时已经重新趴到了病床上，但因为刚才从床上跌到地上，腰部的伤势又加重了。骨科医生正在为安枕换上新的膏药，在警方的介入下，医院才逐渐恢复平静。 没想到杀手的目标是你啊， 凉凉担心地望着床上的安枕。没错，包括中午从楼顶丢木板下来，应该也是为了杀我，跟周可没关系。安枕已经将刚才从左耳脱落的耳机又塞了回去，此刻他又表现出超长的冷静，刚才明明连命都差点丢了。看清杀手的样子了吗？没有，他蒙着面，但多半是个男人，看体型跟女佣描述的假安保人员有点像。但是陆里已经被我们控制起来了，蒙面杀手肯定不是他。凉凉眉头紧锁，会不会是陆里的同伙？安枕没有接话，他正在梳理脑海中的逻辑链。杀手的目的应该是想阻止你继续查案吧？不。安枕清了清喉咙，我现在这副样子短期内也没办法下床走动，这个杀手在我住院以后仍然向我发动第二次袭击，绝对是想置我于死地，所以他的目的不是要阻止我查下去，而是灭口。我一定是已经发现了什么关键性的东西。钟可在冷玄的陪同下走进安枕的病房，本身就因为受到惊吓而住进医院，眼下又再次受惊，他的情绪有些不稳定。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庆文的悬疑小说《凛冬之关》，由晨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一切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钟可忍不住哭了出来。 没事的，我们会保护你的安全，杀手的目标也不是你。 冷玄抚了抚钟可的肩膀，安慰着说， 我已经派人在医院附近搜索了，也调取了各个路口的监视视频，我们会尽快抓住这个家伙的。 凉凉的语气很坚决，然而其实凉凉也知道，凶手如果在医院里迅速变装，在正大光明地离开医院的话，很难找到他。 你们先去忙吧， 我不要紧，我想和钟可单独说几句话。 有些疲惫的坚决，然而其实凉凉也知道，凶手如果在医院里迅速变装，在正大光明地离开医院的话，很难找到他。 你们先去忙吧，我不要紧，我想和钟可单独说几句话。 有些疲惫的安枕下了逐客令，为了安全起见，凉凉派了两名警员驻守在病房门口，以防蒙面杀手再次来袭。在千叮咛万嘱咐必须要保护好安枕的生命安全之后，凉凉和冷玄离开了医院。 钟可，你别太焦虑，调整好心态。 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安枕第一时间安慰起钟可。钟可抹去眼泪，做了个深呼吸。 安老师，你觉得这个杀手是谁？是陆里的共犯，还是陆家案件的真凶？ 老实说，我现在还不能确定。我总觉得之前的推理犯了一个大错。 安枕开始思考起来。 我想先排除共犯，如果这个蒙面杀手就是两起命案的真凶的话，那么陆里就是清白的，这样的话就会存在两种可能。第一，色盲的推理是错误的。第二，陆家还有另外一个色盲。 钟可想了想说， 蒙面杀手的体型在陆家只有陆文龙和陆寒冰符合，如果真凶在这两个人里面，那么他们中的一个也是色盲了。我记得色盲是遗传疾病，现在陆里已经确认是色盲，那么他们儿子陆寒冰会不会也是色盲？ 不， 色盲基因只会伴随 X 染色体，男性的染色体组合是 XY， 儿子只能继承父亲的 Y 染色体，所以父亲是不会把色盲遗传给儿子的。如果陆寒冰是色盲，那么一定是他的母亲遗传给他的。安枕给钟可上了一课。关于色盲的遗传，只要记住一句口诀就行了：母患子必患，女患父必患。 好吧。 钟可沉思了几秒钟，转而有些不安地说： 安老师，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蒙面杀手跟陆家的案子并没有关联呢？ 嗯？ 这个杀手会不会是死亡速写师？ 钟可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你把这个真实的连环杀手画到你的代表作《暗街》里，对他来说也算是一种挑衅吧。他会不会看到你的作品之后很生气，所以跑过来杀你呢？ 安枕却对这个观点嗤之以鼻。你太小看死亡速写师了。首先，他销声匿迹20年了，不会因为这种小事突然出现的。再者，我说过，他是一个超越常人的罪犯，就算想杀我，他也不会采取这种拙劣的方式的。他自认为是个艺术家，追求的都是艺术化的犯罪。你觉得这样的人会直接拿着匕首来杀我吗？ 钟可无言以对，他隐约觉得安枕对这个死亡速写师的了解程度似乎已经超出了某个界限。 第二天，杨森开车带方木影和几位曼岭的同事前来看望安枕。当知晓安枕差点第二次被杀时，他们都很震惊。但安枕看起来要比想象中淡定得多，只是一连串的突发事件确实让他很疲惫。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众人也就没再多打扰他。钟可在调整了情绪后平安出院，他向公司请了几天假。乐音的肖总监在知道女主一事已经敲定下来以后，也就欣然批了假。回到陆家宅的钟可觉得这地方既熟悉又陌生，躺在柔软的床上，他想将一切都抛出脑后，放空身心去睡上一觉。但静静地躺了一会儿之后并没有睡意，无所事事的他决定去胎湖边上走一走。下到二楼时，钟可突然听见娱乐室那边传来异样的动静，这不禁又让他回想起之前陆寒冰调戏女佣的那一幕。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钟可踱步到娱乐室的门前，发现门居然敞开着。钟可将目光移向室内，眼前的景象瞬间让他呆立在原地。现场的这一幕要比之前陆寒冰调戏范小晴更令人发指，当然这次的主角仍然是陆寒冰，只不过他目前的姿势极为异常。这大冷天的，陆寒冰却光着膀子，全身上下只穿着一条单薄的短裤，像一条死鱼一样仰躺在台球桌上，同时一副金属手铐和脚镣禁锢了他的四肢，身上还紧紧地绑着一条闪着寒光的铁链，令他动弹不得。站在陆寒冰面前的是一个女人，她穿着标志性的皮衣和长筒靴，手里握着一根黑色皮鞭，一下一下地抽打在陆寒冰的身上。钟可的目光移向女人的面庞，是叶舞。此刻正用鞭子狠狠抽打陆寒冰的正是陆家的租客叶舞。叶舞一边冷笑一边加大挥鞭的力道和频率，钟可实在看不下去了，世间为何有如此扭曲变态的事情。在又一次对陆寒冰刮目相看之后，他已经对这个人彻底绝望了。正在钟可准备逃离之际，叶舞倏地抬起头，冰冷的目光直射向钟可。钟可倒抽了一口冷气，飞奔向楼梯。望着平静的胎湖，钟可陷入混乱。听说人的体内有一种叫生物潮的现象，月亮会对生物潮产生影响。在月圆之夜，生物潮 达到顶峰，人的情感会变得亢奋。那么眼前这个胎儿形状的湖，是不是也像圆月那样拥有影响人类行为的魔力呢？是他把这里的人都变成了疯子吗？疯子，对，叶武、陆寒冰他们都是疯子。自己究竟还能在陆家宅坚持多久，终可不得而知。他只觉得这里已经不是正常的世界了。这一天，钟可独自在胎湖边上坐了一下午，想了很多很多事情。陆家的历史，陆人的死，陆哲南的死，安贞两次被袭击，20年前的连环杀手，杂乱无章的碎片在脑中发酵成无穷无尽的疑虑和不安，乱七八糟的情绪萦绕心头。不知不觉，夕阳已消失在天际线下。天色暗下来以后，钟可才回到宅子，连晚饭都没吃。回到三楼自己房间的门口，叶武正好从隔壁房间出来，手里拎了一个袋子。钟可瞄了他一眼，假装没看见，继续摸索钥匙。很不能理解是吧？叶武冷不防问出这句话，钟可并没有理睬他。这个世界上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存在即合理。叶武冷冷一笑，不过你不要有什么误会，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癖好，只是想赚点零花钱。说完他关上门向楼梯走去，此刻他已经换上了另外一套更具性感的衣装，手中的袋子似乎装满了各种新的玩具。看来他和陆寒冰的游戏还没有结束。假期当中，看似案情仿佛已经告一段落，但是钟可还是深深地感到不安。在陆家宅里，这些奇怪的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奇？看似案情仿佛已经告一段落，但是钟可还是深深地感到不安。在陆家宅里，这些奇怪的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奇怪的事情呢？而当他开始怀疑陆寒冰的时候，陆寒冰却渐渐地走向了死亡。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封闭的地下室，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悬吊的木屋，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贞横空出世，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倩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凛冬之关》，欢迎收听。 在北京海淀区学清路的一座公寓楼的底商，有一家长征国术馆。在这里，每到周六早上都能见到一群孩子